七律，冬云，1962年12月26日。雪压冬云白絮飞，万花纷谢一时稀。高天滚滚寒流急，大地微微暖气吹。独有英雄驱虎豹，更无豪杰怕熊皮。梅花欢喜漫天雪，冻死苍蝇未足奇。